新发现的一个豹子又是70级的，这让展楼兰非常激动。被毁人不倦爆掉三件材料的郁闷也是削减了不少。能趁着现在大公会都没工夫插手野兔 boss 的时机多杀几个野兔 boss， 那绝对值得高兴。要知道这样的机会可不会经常会有的。杀野兔 boss 那可是各大俱乐部公会的主要工作内容，甚至就说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之一也并不过分。飞快联系了大神，大神也表示马上赶到后，展楼兰就更放心了。暗黑殿堂的战斗已经证明了拥有一个大神级别的指挥在团队战中也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开始展楼兰还担心在这样人多势众的战斗中个人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呢。不过在高兴这一点的同时，展楼兰不由得又要对自家战队在职业圈的前途有一些担忧了。职业大神的团战组织能力居然这么强，他们呢怎么和人斗呢？展楼兰是幸也不幸，刚接触到职业圈的高手就是叶修这种顶尖中的顶尖。不幸的是一开始就给他这么一个参照对象，展楼兰他们的信心碎得那叫一个惨烈，而且经常会有一些雪上加霜的新发现。展楼兰对于他们一展战队的职业生涯已经很有一种硬着头皮的感觉了，但要让他就此放手却又绝无可能。他只是早已经抛下了一开始那些夸张的野望，越来越务实了。叶修几个这次过来的不是三人了，而是四人。这样的活动陈果当然也是可以跟着参加的一下。猎杀70级野外 boss 陈果倒不是没经历过，但他那种情况属于路过时发现，哎呦这里有个 boss， 大家组一起杀一杀吧，结果就被 boss 踩着尸体耀武扬威。野外 boss 是你随便拉个野团就能杀一杀的吗？大公会精英团不娴熟的时候都是灭得死去活来呢，所以准确来说陈国只是被野兔 boss 杀过，而不是杀过野兔 boss。 现在有机会了，当然要凑凑热闹。新刷出的 boss 是世界之树这边的丛林守护维奇。维奇是一个很复杂的 boss， 所有的技能是跨职业系的，他使用的武器是步枪，枪系这边的一些射击类技能都会，此外还精通盗贼系的陷阱类技能。在丛林里陷阱易于隐藏，十分烦人。除了这两种攻击手段，维奇还是一个圣岩系的牧师，会恢复的 boss， 这种无疑是最让玩家讨厌的，所以猎杀维奇时对恢复技能的打断非常关键。事实上要是俱乐部大公会的话，抢 boss 才是重点，杀 boss 的话他们倒是已经可以配合娴熟了，但现在来的是一展天下，他们哪有什么杀野兔 boss 的经验呢？遇到维奇这种难度较大较复杂的，展楼兰真有点担心了。因为和其他竞争者的 PVP 是由大神负责的，而他是负责击杀野兔 boss 的。围棋怎么杀他都在网上找攻略找介绍，在这儿开荒研究呢。倒是大神那边把其他公会都战败了，他在这里被 boss 灭得一地尸体，这脸往哪儿搁呀？到时杀 boss 也依赖大神的话，展楼兰可就得厚着脸皮和人材料对半分了。忐忑，真的是超级忐忑。展楼兰想想觉得还是向大神求教一下吧。 哦，你们也没杀过是吧？ 叶修说道。 对啊， 展楼兰惭愧应道。 我看看啊。 啊， 这个 boss 杀的时候有几个要点要注意。 哦，展楼兰连忙拿笔准备记录要点。 人员的站位要注意，不能一条直线， 围棋用的是步枪，加上 BOSS 能力的加持，射击穿透是100%的。 嗯。展楼兰应了声，手里的笔却没动。 这 BOSS 还会陷阱类的技能，尤其大范围爆开的毒系和冰系伤害很高，如果有人中了，治疗一定要注意刷血。冰系的主要是控制，伤害倒是可以撑得住的，但是大范围的冰爆，一个人踩上去影响的范围可能是大片的，所以冰爆大片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 BOSS 的走向。如果这时候 BOSS 又发生什么意外举动的话，因为冰爆控制住了很多人的行动，很可能因为走位跟不上发生问题。所以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局面控制比较稳定的时候，有意把冰爆陷阱踩掉，然后大家站桩攻击就是了。 嗯，还有吗？展楼兰接着问。 还有啊，还有就是 BOSS 会恢复，要安排好负责打断的人员。 还有呢？展楼兰还在问，他手里的笔到现在也一直没动。听了三条，他发现这些全都是他在攻略上看到过的。 还有？ 叶修疑惑了一下，半晌后道， 没了吧？ 这些攻略上都有写呀。 你看过攻略啊？那你还问我？ 展楼兰吐血，我这不就是看了攻略觉得不放心，所以才又多问问你的吗？除了攻略以外，有没有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或者是有什么技巧？展楼兰是虚心到家了，但大神给予的回馈是毁灭性的。 我哪知道呀，我也没杀过。 展楼兰泪流满面了，这下算是开荒到家了，一个熟手都没有。不过听展楼兰问这问那，叶修也算听出来了。 你怕杀不了 BOSS 是吧？ 是啊，展楼兰应道。暗黑殿堂的暗夜流光索尔就杀得他们心惊胆战的，要不然展楼兰哪至于血残到被毁人不倦轻松偷袭得手？就是因为杀得艰苦，成功击杀后，大家才会喜形于色，忘乎所以，这才给毁人不倦钻了空子。丛林守护围棋的难度评价比暗夜流光索尔还要高些，这让展楼兰更加心里没底儿了。 嗯，目前有别的工会发现了吗？ 有啊，那边消息说已经看到有月云工会的人过去了。 又是月云？ 显然想借这个机会在野兔 BOSS 上赚点的不只是叶修和展楼兰他们，这些小俱乐部工会也是瞅准了这样的机会，趁机捞点平时他们很难抢到的资源。 是啊，鸡都没练回来呢，又来了。 展楼兰说着，月云工会之前大败而归，而且为消除隐患还被强力追杀，损失相当惨重。就过去的这点时间里，可不够练回死亡损失的20%的经验。展楼兰自己这会儿属性也红着呢，等级挂着70的数字，属性其实是69的水平。所以虽然等级没变，但这些亏经验的情况，大家还是习惯以掉级相称。 对手弱是好事儿啊，这你也介意啊？ 我是担心 BOSS 有点强。 我的意思，既然对手比较弱，要不你去对付他们，我带些人去杀 BOSS？ 万一还有其他工会再来呢？ 展楼兰说。只对付月云一家，硬拼他还是有点信心的，但他可没水平能指导团队以那样小的伤亡就灭了对手。到时己方实力也受损，而精神饱满的来一家工会，那不就挡不住了？ 看来我们只好后发制人了。 让他们先杀。 嗯，然后我们连人带 BOSS 一起灭了。 这个法子是比较狠的，因为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先出手的一方通常就已经拉稳 BOSS 仇恨了，这时候再想通过常规手段把仇恨抢过来是大不可能的，只能是将先出手的一方全部灭掉或是打跑，然后将 BOSS 仇恨过渡过来。这种方法打击对方抢下 BOSS 之余，还狠狠恶心对方， 通常不是有积怨的对手都不会做得这么狠。毕竟都在这个圈内，竞争是一回事，有时候手里材料不够不趁手，还要出来跟人合作交换的不是？全都得罪狠了，对自家的发展也是很不利的。所以这俱乐部工会之间的争斗，真不像玩家游戏那样只是喊打喊杀喊抢，做任何举动的时候都还是讲究一些分寸的。这种形式的方式方法可就不单是局限在游戏这个舞台上讲究的东西了，反倒更容易让人考虑到。展楼兰显然就有这种深思熟虑，对大神的这个建议很是犹豫了一下后开口， 这个不大好吧？ 哦，你想留有余地是吗？ 叶修说。展楼兰这一听，大神也不是不明白这当中的关窍啊，怎么还出这么狠辣的主意呢？这念头刚一转，立即醒悟过来，自己真是猪啊，这再怎么狠辣，买单的也是他们一展，人现在就是个打工的，完了拿材料走人，不用承担任何仇恨任何怒火，当然愿意怎么方便怎么来了。一想到大神这种可能的出发点，展楼兰拒绝的就更干脆了一点，而且也索性说透， 是啊，这么做以后没好处吧？ 这要看你怎么做了，真照你想的那样，那岂不是就得规规矩矩的摆个先来后到了？游戏里抢 BOSS 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规矩？ 那应该怎么做呀？ 你既然做做样子，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面子上过得去？ 比如现在我们马上过去，看到人在杀，故意先不动手，看着人杀，等人快杀完了，突然朝人下杀手，这就很不好了。但是我们可以在范围外多耽搁会儿，然后装作是到得很晚，那下手再强，没人能说什么。 这有区别吗？ 一旁也听着的陈果纳闷道。